个故事的名字是《买雪糕》。小明和小华正在公园里看故事书，小华看的是《美国迪斯尼乐园》。远处传来了卖雪糕小贩的铃声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想买杯雪糕来解渴。小华便对小明说：美国的迪斯尼真好玩，我还不想回，你去帮我买一杯吧。小华便拿出2块钱，并对小明说：也给你自己买一杯吧。不久，小明边走边吃着雪糕回来，并把剩下的钱还给小华。小华看着远去的雪糕车，生气地向小明要雪糕。小明却嬉皮笑脸地说：你现在还在美国，等你回来再买也不迟呀。